车，风在我右肩，月亮在另外一边，黑夜白天，我不想被困在里面。一个人悠哉的很呐，绷不住的心，想到哪就去哪，感觉乱又自责，好的坏的，有了爱就不怕陌生。至少我嘿呀我嘿呀，只要开心就好，我嘿呀我嘿呀，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情深，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。天再高我的快乐至少我嘿呀我嘿呀，只要幸福就好，我嘿呀我嘿呀，爱多大声有情人才能分寸，翻山越岭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。中最想的 爱我的每个人，在我的人生最像一场

下不停的雨，好像你的哀愁提醒我往后的孤独。我只有收起伤痛，在这条离开家的路。月。也不能够减轻痛苦，不敢回头，想你的温柔教会我坚定的脚步，请你等我回来，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，请你等我回来，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。 界。

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照亮我前行。